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ompilable Filter， 异步编程没那么难。前面我们不止一次提到用多线程优化性能，其实呢，不过就是将串行操作变成并行操作。如果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在串行转换成并行的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异步化。例如文中的示例代码现在是串行的，为了提高性能，我们得把它们并行化。那具体实施起来该怎么做呢？还是挺简单的，就像接下来代码中展示的这样，创建两个子线程去执行就可以了。你会发现下面的并行方案，主线程无需等待 do base A 和 do base B 的执行结果，也就是说 do base A 和 do base B 两个操作已经被异步化了。异步化是并行方案得以实施的基础，更深入的讲，其实就是利用多线程优化性能这个核心方案得以实施的基础。看到这里，相信你应该就能理解异步编程最近几年为什么这么火了。因为优化性能是互联网大厂的一个核心需求嘛。Java 在 1.8 版本提供了 Compilable Filter 来支持异步编程。Compilable Filter 有可能是你见过的最复杂的工具类了，不过功能也着实让人感到震撼。那 Compilable Filter 的优势是什么呢？为了领略 Compilable Filter 异步编程的优势，这里呢，我们用 Compilable Filter 重新实现前面提到的烧水泡茶程序。首先，还是需要先完成分工方案。在文中的程序中，我们分了三个任务。任务一负责洗水壶、烧开水。任务二负责洗茶壶、洗茶杯和拿茶叶。任务三负责泡茶。其中任务3要等待任务1和任务2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具体分工如文中图所示。接下来是代码的实现，你先略过 run async、 supply async、 then combine 这些不太熟悉的方法。从大局上看，你会发现一，无需手工维护线程，没有繁琐的手工维护线程的工作，给任务分配线程的工作也不需要我们去关注。二，语义更清晰，例如 F3 等于 F1 then combine F2就能够清晰地表述任务3要等待任务1和任务2都完成后才能开始。三，代码更简练，而且呢更专注于业务逻辑，几乎所有代码都是业务逻辑相关的。领略了 Compilable Filter 的异步编程的优势之后呢，下面我们详细介绍 Compilable Filter 的使用。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创建 Compilable Filter 对象。创建 Compilable Filter 对象主要靠文中代码中展示的四个静态方法。我们先看前两个，在烧水泡茶的例子中，我们已经使用了 run async、 runnable 和 supply async、 supplier。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 runnable 接口的 run 方法是没有返回值的，而 supplier 接口的 get 方法是有返回值的。前两个方法和后两个方法的区别在于后两个方法可以指定线程参数。默认情况下 Compilable Filter 会使用公共的 fork join 线程值，这个线程值默认创建的线程数是 CPU 的核数。如果所有 Compilable Filter 共享一个线程值，那么一旦有任务执行一个很慢的 IO 操作，就会导致线程池中所有的线程都阻塞在 IO 操作上，从而造成线程饥饿，进而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所以强烈建议你要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创建不同的线程值，以免互相干扰。创建完 Compilable Filter 对象之后呢，会自动的异步执行 runnable.run 方法或者是 supplier.get 方法。对于一个异步操作，你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异步操作什么时候结束，另一个呢是如何获取异步操作的执行结果。因为 Compilable Filter 类实现了 Filter 接口，所以这两个问题你都可以通过 Filter 接口来解决。另外 Compilable Filter 类还实现了 Completion Stage 接口，这个接口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在 Java 1.8 的版本里有40个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我觉得你可以站在分工的角度类比一下工作流，任务是有时序关系的，比如有串行关系、并行关系、汇聚关系。这样说可能呢你觉得有点抽象，这里还举前面烧水泡茶的例子，其中洗水壶和烧开水就是串行关系。洗水壶、烧开水和洗茶壶、洗茶杯这两组任务之间就是并行关系，而烧开水、拿茶叶和泡茶就是汇聚关系。 Completion Stage 接口可以清晰地描述任务之间的这种时序关系，例如前面提到的 F3 等于 F1.then combine F2 描述的就是一种汇聚关系。烧水泡茶程序中的汇聚关系是一种 AND 聚合关系。 这里的 and 指的是所有依赖的任务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当前任务。既然有 and 聚合关系，那一定还有 or 聚合关系。所谓 or 指的是依赖的任务只要有一个完成就可以执行当前任务。在编程领域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山头，那就是异常处理。Completion Stage 接口也可以方便地描述异常处理。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 Completion Stage 接口如何描述串行关系、 AND 聚合关系和 OR 聚合关系以及异常处理。首先第一个描述串行关系， Completion Stage 接口里面描述串行关系主要是 Then Apply、 Then Accept、 Then Run 和 Then Compose 这四个系列的接口。 Then Apply 系列函数里面的参数 FN 的类型是接口 Function，这个接口里与 completion stage 相关的方法是 r apply t， 这个方法既能接收参数 t 也支持返回至 r， 所以 then apply 系列方法返回的是 completion stage r， 而 then accept 系列方法里参数 consumer 的类型是接口 consumer， 这个接口里与 completion stage 相关的方法是 void accept t， 这个方法虽然支持参数但是呢却没有返回值，所以 then accept 系列方法返回的是 completion stage void。 then run 系列方法里 action 的参数是 runnable， 所以 action 既不能接收参数也不支持返回值，所以 then run 系列方法返回的是 completion stage void。 这些方法里面 async 代表的是异步执行 fn consumer 或者是 action， 其中需要你注意的是 then compose 系列方法，这些方法会创建出一个新的子流程，最终结果呢和 then apply 系列是相同的。通过文中的示例代码你可以看到 then apply 方法是如何使用的。首先是通过 apply async 启动一个异步流程，之后是两个串行操作，整体看起来还是挺简单的。不过虽然这是一个异步流程，但任务123却是串行执行的，2依赖任务1的执行结果，3呢依赖任务2的执行结果。第二个描述 and 汇聚关系，Completion Stage 接口里面描述 AND 汇聚关系主要是 Then Combine、 Then Accept Both 和 Run After Both 系列的接口，这些接口的区别也是源自 FN、 Consumer、 Action 这三个核心参数不同，它们的使用你可以参考上面烧水泡茶的实现程序，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第三个描述 OR 汇聚关系， Completion Stage 接口里面描述 OR 汇聚关系主要是 Apply to EitherAccept Either 和 Run After Either 系列的接口，这些接口的区别也是源自 FN、 Consumer、 Action 这三个核心参数不同。文中示例代码中我已经展示了如何使用 Apply to Either 方法来描述一个 OR 汇聚关系，你可以参考一下。第四个异常处理，虽然上面我们提到的 FN、 Consumer、 Action 他们的核心方法都是不允许抛出可检查异常的，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限制他们抛出运行时异常。例如文中接下来的代码中执行7除以0就会出现除0错这个运行时异常，非异步编程里面我们可以使用 try catch 来捕获并处理异常，那在异步编程里面异常该如何处理呢？ completion stage 接口给我们提供的方案呢非常简单，比 try catch 还要简单，接下来展示的就是相关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进行异常处理和串行操作是一样的，都支持链式编程方式。另外文中示例代码还展示了如何使用 exceptionally 方法来处理异常， exceptionally 的使用非常类似于 try catch 中的 catch， 但是由于支持链式编程方式所以相对呢更简单，既然有 try catch 那一定还有 try finally， when complete 和 handle 系列方法就类似于 try finally 中的 finally， 无论是否发生异常呢都会执行 when complete 中的回调函数 consumer 和 handle 中的回调函数 fn。When complete 和 handle 的区别在于 when complete 不支持返回结果，而 handle 是支持返回结果的。整体总结来说，曾经一提到异步编程，大家脑海里都会随之浮现回调函数。例如在 JavaScript 里面，异步问题基本上都是靠回调函数来解决的。回调函数在处理异常以及复杂的异步任务关系时，往往力不从心。对此，业界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回调地狱。应该说在前些年异步编程还是声名狼藉的，不过最近几年伴随着 ReactiveX 的发展，回调地狱已经被完美的解决了，异步编程已经开始慢慢成熟， Java 语言也开始官方支持异步编程，在 Java 1.8 版本提供了 Compilable Filter， 在 Java 9版本则提供了更加完备的 Flow API， 异步编程目前已经完全工业化，因此选好异步编程还是很有必要的。 Compilable Future 已经能够满足简单的异步编程的需求，如果你对异步编程感兴趣，可以重点关注 Rx Java 这个项目，利用 Rx Java 即便在 Java 1.6 版本也能享受异步编程的乐趣。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创建采购订单的时候呢，需要校验一些规则，例如最大金额是和采购员的级别相关的。有同学利用 Compilable Future 实现了这个校验的功能，具体代码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其逻辑很简单，首先是从数据库中把相关规则查出来，然后呢执行规则校验。你觉得它的实现是否有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